回学校之后未外出。 通州区在接到核酸采样点报告后，迅速启动了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和人员管控等工作。董明辉介绍， 将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化市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将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化市南门无名路以北范围划定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以上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9日24时，封控区采样979人，其余区域采样18655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经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认为，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截至目前，已采集相关风险人员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样本除2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判定，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表示， 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做好首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 12月20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措施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依然有效，在医疗机构内防控工作中仍然要坚持落实现有的防控举措， 要进一步完善本机构的疫情防控方案和流程，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对于发热患者进行闭环管理和核酸检测，增强早发现的意识和能力。医疗机构内的所有人员均应该落实标准预防措施，新住院患者、陪护人员以及本机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核酸检测，制定不同情形之下的应急预案，并且实施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现了新冠感染者，能够精准、快速、有效处置。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今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21年12月16号，我国3到11岁儿童疫苗接种人数已经超过了1.4亿人，疫苗接种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成人，主要为发热和接种部位疼痛等一般的反应。 另外，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会上，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民介绍说，岁末年终两节将至，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国内人员流动性增加，同时奥密克戎等新型变异毒株的出现导致疫情传播风险加大，我国持续面临较大的防控压力，而交通运输部门将会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做好两节期间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重点时段的部署安排，二是进一步加强道路客运远端防控。进京防控方面，对存在14日内有一例以及以上感染者的县、区、市和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县、区、市旅居史的人员，按有关规定暂不提供进京通道和客运服务，同时加强远端防控，督促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经营者严格查验进京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边境口岸防控方面，对离岸陆路边境口岸城市人员，要求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经营者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三是进一步加强重点民生物资的运输保障。 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疫情。今天下午，东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七次通报大朗疫情处置的最新进展。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罗小勇表示，确诊病例14和15与12月18号新增的两例确诊病例是同事关系。 12月19号，大朗开展了第五轮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共采样 205.09 万人，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东城、黄江、长安镇三个镇街正在开展核酸大筛查。 截止到今天，陕西延安市新增两例本土确诊病例，均为15号确诊病例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记者从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杭州自20号起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萧山区、上城区、拱墅区将根据疫情的形势综合研判评估后，有序放开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截至12月19号，杭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轻型18例，普通型11例。本次疫情的全部感染者当中，除了最先通报的两例病例以外，其他的27例均在集中隔离点管控人员当中被发现。 2021年的12月19号21点，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在每周一次的全员核酸检测中检出了一混管阳性。12月20号2点，经黑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单人单管检测，检出阳性病例一人，当日转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结合临床检查，经医疗专家组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最近有媒体报道，因不打疫苗无法上场比赛， NBA 球星凯里·欧文已经准备接种植物新冠疫苗。不少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植物疫苗这种东西。一些人很疑惑，不是说疫苗是在细胞或者鸡蛋里培养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号邀请了剑桥大学病毒学专家为大家科普。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首先，植物的确可以产生疫苗，有效率还不低。在一项对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六个国家，超过 2.4 万名成人进行的三期临床实验结果表明，这款处于临床试验的新冠植物疫苗对目前所有新冠病毒变种的总有效率高达 71%， 对德尔塔变种有效性 75.3%， 对伽马变种含奥密克戎的有效性达到 88.6%， 预计疫苗很快能获批并投入使用。它是一种利用烟草植物生产的新冠病毒病毒样颗粒疫苗 VLP。 VLP 疫苗并不罕见，通过各种技术开发的 VLP 疫苗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已经超过30年。 HPV 疫苗就是一种常见的 VLP 疫苗，除了用植物细胞表达制备 VLP， 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原材料都可以用来表达病毒的结构蛋白。使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的技术很成熟，植物疫苗为应对新冠病毒提供了新的武器。科研人员首先将新冠病毒突刺蛋白的基因整合到可以感染植物的病毒，例如烟草花叶病毒或细菌中，比如农杆菌。然后科研人员用病毒或者细菌去瞬时感染植物的叶片，因为病毒或细菌在感染植物宿主后会大规模的复制，新冠病毒 S 蛋白也就随之被大规模的生产，这之后再通过特定的提纯过程，疫苗就被大规模生产了。植物作为生产药用蛋白的生物反应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廉价的生产体系。目前在植物中已经成功表达的医药有抗体类、酶类、激素类、白细胞介素、白浆蛋白和疫苗等。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揭牌成立，未来中心将与天津市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充分利用京津冀三地科研成果和创新资源，推进原创技术研发成果落地转化。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其然的报道。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于去年六月由国家科技部批复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三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天津中心揭牌后，将协助本市科研机构和企业接入现有协同创新体系，助推京津冀三地创新资源有效利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多祥介绍说， 南开大学会有我们的协同创新中心， 给一些新型的研发机构共建实验室，还有包括和企业开展合作，把最优秀的科技力量、最优质的项目、最好的机制导入到我们天津的发展中来，就是从产业的需求出发，组织天津、北京乃至全球的专业的力量，围绕着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进行协同攻关，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的聚集。 同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将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合作建设生物医药工程实验室，与天津医药集团合作建设研究中心，推进成果转化。按照规划，未来天津中心将面向京津冀盘活创新资源，搭建大学育种、中心育苗、企业育才、区域成林的发展模式。为此，本市将进一步强化与北京、河北相关机构合作，强化金融支持科技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优秀成果转化。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今天由北京丰台区政府组织召开的丰台区2022年度商品住宅用地推介会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包括中海、华润、首开等40多家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齐聚现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副局长姬征用大图展示着这十宗地块。分局相关负责人梁振告诉记者，此次入市的土地总占地约55公顷，总规划建筑规模约129万平方米，覆盖丰台区未来重点发展功能区域。 其中呢，有这个亚林西、季家庙等位于三环内的稀缺资源，也有郊外园、大井、青塔等四环附近的重塑区域的地块，更有东河沿、张家坟等园博园附近的潜力板块，土地性质也是多样的，有居住、商业、产业、多功能以及教育用地等，同步能完善一些丰台区的基础民生配套。 推介会上，丰台区副区长高志庆对丰台区资源优势禀赋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推介。 五线换乘的丽泽航站楼已经开工建设，建成后20分钟可达大兴国际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本次推介会创新设置了地块独立展示区加答疑环节，活动现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围绕宗地区域环境、规划指标、周边市政及出让条件等方面与工作人员展开深入交流。中海地产投资经理祖国立告诉记者， 因为丰台是南城计划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城区，重视程度啊，还有实际的实施的情况都已经上来了。丰台区近两年吧变化很大，一个是丽泽，再一个大红门，随着这些大项目的上马，营商环境自然而然随之肯定就是有很大的提升。对于丰台区的建设，我们都希望能够深入参与进来。 今天上午，30多位快递外卖小哥北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接受了免费的健康体检。这些快递外卖小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美好朝阳骑士。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9点，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诊室外多了几位皮肤黝黑、身着亮色工作服的快递外卖小哥。来自顺丰快递红庙片区的快递小哥崔斌良拿着体检单走进了内科诊室。 要按时吃饭，自己最好带个保温的。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特殊，按时吃饭是有点不太 现实。尽量。你这个低压有点高了，你先躺床上。 好的。 崔斌良坦言，他来北京干快递14年了，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因为早上6点钟就开始上岗，一般到货特别多，没有休息了。我有一直有胃病，这个东西几年前都一直留人下来的，这是老毛病。我们快递小哥胃病很多的。 今年8月，朝阳区发起了美好朝阳骑士的选育工作，从全区17000多名快递员、外卖送餐员中培育了57名美好朝阳骑士。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张金宝表示，医院专门针对快递外卖小哥的行业特点设计了体检项目， 包括血液、尿液、血压、心电图、超声、胸片、脊椎等，着重对他们进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早期筛查，特别是根据他们的行业特点进行项目的设计。 美好朝阳骑士代表美团骑手高峰体检完穿上外套，准备回到站点继续下午的工作。 没想到我们一个打工人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体检服务，得谢谢咱们的党，然后同时我们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一起建设好我们的城市。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关于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关经办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在京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待遇申领手续，进一步方便群众。 目前在北京市居住但未就业，年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持有北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理方式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办理时，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人社 APP、 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三种方式自助办理。通过以上三种渠道填写相关的参保手续信息，上传有效身份证件，外国人需要上传公安部门颁发的临时住宿登记表。 而在线下办理时可以全程受理，参保人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街乡政务中心办理参保登记即可，外国人需要携带公安部门所颁发的临时住宿登记表。而在申领待遇时，符合条件的参保人也可以通过以上方式办理。 北京市社保中心提醒参保人，办理时的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在北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目前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的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三种类型的证件实名认证，在京台湾人暂时通过线下办理。 针对我国吸烟率长期居高不下、戒烟服务进展缓慢的问题，昨天北京市控烟协会联合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发布《建立医学戒烟服务体系》倡议书，呼吁强化住院患者和基层门诊的戒烟干预，探索将戒烟服务纳入到医保。 烟草使用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倡议书提出，临床戒烟对慢病的控制和治疗效果显著，建议将戒烟干预纳入慢病患者的诊疗范围，同时将烟草依赖列入门诊与出入院诊断、问询检测并记录患者吸烟的情况作为病历审核的内容，加强基层戒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将烟草危害和指导患者戒烟的知识与技能培训落实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并将其列入职称考核内容，鼓励家庭医生主动提供戒烟健康教育服务。 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将戒烟服务纳入到医保的途径和方法，将医学戒烟干预服务尝试列入个人账号支付和家庭共济支付的范围，建立戒烟药物进入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绿色通道，完善互联网药店戒烟药物的配送流程。 再来关注天津，目前天津市已正式供热近两个月，经历了寒潮、强降雪等极端天气，以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双重考验，做好供热工作是冬季里最大的民生实事之一。各供热部门确需算好三笔账，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履行责任保供热，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吴玉斌、刘倩的报道。 今年下半年，煤炭、燃气等能源价格一路走高，不仅导致供热企业的成本增加，对整个采暖期的能源保障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即便如此，本市仍连续第六年提前供热。天津能源集团董事长赵鹏表示，为了对百姓的温暖承诺只算民生账、民心账，即使储备高价气，也要确保能源安全。以2019到2020采暖期为例，天津市财政供热补贴为 7.11 亿元，其中法定供热补贴 4.22 亿元，提前及延后供热补贴 2.89 亿元。对于正在调整经济结构、爬坡过坎又要应对疫情防控挑战的天津来说，真的不是件容易事儿。除了民生账和经济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第三笔账单就是理不清的陈年旧账，其中以串联改造最为突出。不少居民家中的暖气温度总是不达标，并且总是需要维修，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进行串联改并联的单户循环改造。但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改造必须要全楼 90% 的居民都要同意。正是因为如此，不少楼门的改造一拖就是几年。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峰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冬病夏治，发动属地街道等部门共同努力，推动这类问题的解决。 有些老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可能要涉及一些群众的一些利益， 有些群众不理解，这改造起来就很困难。组织啊，属地单位挨户走访，无论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纳入我们的统一管理当中。 河北方面，昨天作为河北石家庄第二批集中开工的城市更新重点项目之一，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在东上泽站正式开工。自2017年6月26号，石家庄迈入地铁时代以来，石家庄地铁包括123号线在内的一期建设基本建成收官，开通车站达到了60座，建成投用里程 78.2 公里，初步形成市区东西南北贯通的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石家庄市交投集团总经理张立新介绍，石家庄地铁一号线连接主城区、高新区和正定县，延伸辐射至正定国际机场。此次开工建设的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是石家庄市一号线规划的最后一段工程，也是一期规划的收尾工程。它的建设将为石家庄地铁一期规划全部建成、完美收官画上圆满的句号。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天下午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2021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会成功举办。迄今为止，北京市共有15所学校摘得了国字号招牌，372所学校荣获了首都文明校园的称号。分享会为树立校园典范、激发师生活力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的分享会以强国有我不负青春为主题，来自北京十一学校的老师柳迪分享了带领学生参加学校特色活动红窗会的故事，通过师生合作把好的学习产品展示售卖，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自信心。 其实我每天是非常惊喜的，他们每天其实都在产生很多新的点子，我们帮助他们尝试实现自己的想法，去发现问题，去思考对策，制定方案，并且尝试解决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其实是跟学生一起成长的。 原创舞蹈《纸扇书生》给在场观众呈现了一个雅趣横生、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动感舞台。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研二学生江爱东和创作团队凭借舞蹈一举斩获国家级大奖，他也把自己想要将中国古典舞传承下来的热情拿来分享。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对，然后要传承创新，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当今时代年轻人要做的事情。 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开始于2015年，北京市近2000所大中小学积极参与创建活动，自2018年开始校园创建分享会开始举办，迄今为止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目前本市共有15所学校摘得国字号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附属中学校长孙慧琴说， 文明校园创建它是一个覆盖了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无论是学生教育层面的，还是教师师德修养、教学能力提升层面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呢能够持续的开展，也方便兄弟学校互相的借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获悉，2022年朝阳区将新增各类学位共计4980个，此外还将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建设，并将引入11学校。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全区将新增学位4980个，其中学前学位2780个，义务教育学位1200个，高中学位1000个。朝阳区将多渠道增加学位资源供给，3年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1址，增加学位9560个，缓解学位供给不充分、布局不均衡的矛盾。 与此同时，北京朝阳区将会加快卓越学校建设。2022年成立北京中学教育集团，通过集团带动群策群力，加快北京中学东坝北校区的建设，并引进北京市11学校。通过打造一批知名高中，引领朝阳区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带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了不断规范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和河北省的实际，近日河北省教育厅梳理制定并印发了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禁止性事项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包括25个不得和20个严禁，共计45项禁止性事项，是今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重要依据。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事件。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今天公布了对于网名叫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逃税案件，并且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的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经过调查，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 另外，据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当中显示，去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达到了 1.05 万亿元，今年将会扩大至2万亿元。而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活跃主播人数超过了40万。税务部门提醒，一位好的带货达人应该先是一位合格合规的纳税人。 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税收监管，并对协助偷逃税款的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等进行联动检查，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切实提高税法尊崇度，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主要内容包括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提供并融购资顾问服务，提高并购服务效率，做好风险管理，以及建立报告制度以及宣传机制。 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项目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优质的房地产企业，兼并收购一些出现风险和经营困难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的优质项目。在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方面，通知明确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于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的兼并收购。 澳门特区政府20号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等活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2周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在庆祝酒会致辞时表示，澳门特区将会持续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确保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时，以广大居民利益为依托，将特区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酒会前，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的特区政府官员及嘉宾约520人。正在澳门进行交流活动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参加了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澳门特区和珠海多个营区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22周年。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卫生大臣称，奥密克戎毒株实际的感染数显著要高于官方数据。英国政府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累计已经超过了 3.7 万例。但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当天指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数据存在着差距，实际的感染病例数显著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贾维德19号指出，目前奥密克戎毒株非常非常快的传播，实际感染病例数显著高于所公布的病例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检测，而且人们得到检测结果的时间存在滞后性。官方报告的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数大约是实际感染数的1/5或1/4，而对于奥密克戎毒株，这一比例可能会更低。 疫情对于加拿大体育界的影响继续扩大，篮球比赛也将推迟。截止到加拿大东部时间12月19号晚间的9点钟，加拿大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8746例。由于是周日，只有部分省份公布了疫情数据，而从当地时间周一开始，所有省份都会公布疫情的数据，届时出现日增超万例的情况也并不意外。 继18号推迟多场冰球比赛之后，19号篮球也受到波及。多伦多猛龙队和奥兰多魔术队定于20号的比赛被推迟，加美两国之间的其他几场篮球比赛也被推迟了。 在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的双重影响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在此情形之下，美国对于新冠病毒检测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全美各地民众为进行检测排起了长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阿斯皮诺尔认为，检测和隔离是缓解疫情的有效手段，而检测是核心，也是隔离的必要条件。虽然美国政府反方强调他们有足够的检测能力，但显然美国政府目前的检测能力依然不足，这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的隐患。 当地时间18号晚间，美国华盛顿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布劳恩宣布，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埃里克森于17号去世，享年52岁。埃里克森曾在11月11号的一份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自己在抵达萨尔瓦多后不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而据了解，埃里克森最终搭乘一架医疗直升机从萨尔瓦多返回美国，并且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埃里克森的家属没有透露他的死因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 当地时间12月19号晚，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宣布自己当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数小时后，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布克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以及疫苗加强针，并强调，如果自己未接种新冠疫苗，一定会表现出严重的症状。包括沃伦和布克在内，美国目前已有21名国会议员在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参议院有6人，众议院有15人。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于黎巴嫩的支持。当天，古特雷斯抵达了贝鲁特，开始对黎巴嫩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他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没有为黎巴嫩、约旦和其他敞开边境和胸怀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足够支持。他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承担起责任，增加对于黎巴嫩的支持。 奥恩强调，应为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找到解决方案，并指出难民危机给本已遭受多重问题困扰的黎巴嫩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滞留在黎巴嫩。黎巴嫩方面统计则显示，滞留该国的叙利亚难民约为150万。 台风雷伊在菲律宾登陆之后重创中部保和省，截至19号，目前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全国受灾遇难人数因而上升到了142人。保和省省长黄延辉19号表示说，省内48个市当中42个市已经报告灾情。他当天早些时候说，台风导致通信不畅，随着通信逐步恢复，

为了雪季的开启，八达岭滑雪场也进行了升级。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介绍， 八达岭雪场作为2003年的一个老牌雪场，经过简单的修整之后，上一雪季我们以全教学无鱼雷为主题，北京周边来说唯一一个实现全天候关卡教学的雪场。借着冬奥之年，今年八达岭雪场有了全新的提升，让我们的中级雪道两边都进行了拓宽，高级道完全的修通，那么新增了一条400米的脱纤。那么我们希望在冬奥之年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大环境下，更多的喜欢滑雪的朋友来到安全的全教学的雪场来体验滑雪带给大家的乐趣。 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19号在西班牙维尔瓦落下帷幕，中国队以一金一银两铜的成绩收官，结束了面向巴黎奥运会新周期的第一次备考。陈清晨、贾一凡的女双组合依然是中国队最值得信赖的稳定器，这是他们继2017年世锦赛夺冠后收获的第二个世锦赛冠军。 中国队这一次世锦赛上最大的意外来自于混双头号种子卫冕冠军郑思维、黄雅琼。东京奥运会之后，两人没有出战苏迪曼杯等团体赛事，这次参赛备受关注，但是首次亮相即告负出局。中国军团在混双赛场上早早全军覆没，也成为了本届世锦赛上最大的遗憾。 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9号进入了第四天，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2021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唐潜艇在女子100米蛙泳半决赛中以1分03秒99的成绩位列第一挺进决赛，这也打破了该项纪录的亚洲纪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近期中国美术馆接连奉上大展，从明清肖像到岭南画派创始人的花鸟山水，从漆画艺术到摄影作品，形式多样，为京城观众献上精彩的冬日艺术盛宴。据了解，近期中国美术馆的所有展览均为免费开放，但是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目前展览实行实名制预约制，观众需要错峰限流参观。 年终岁末，各种盘点扑面而来。2021年的电视剧因为有《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等高口碑的作品，在荧屏内外掀起了主旋律风，铸就了多年以来国剧最亮眼的成绩。今年主旋律题材的出圈，一方面是商业剧各个类型没有太显眼的作品出现，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 上周末两天，北京京剧院的新编京剧《大刀王五》在长安大戏院成功首演，不仅让戏迷观众欣赏到了一台代表北京京剧院武戏最高水平的新创武戏，同时更唤起了人们心中对于忠肝义胆、侠义精神的尊崇和神往。 临近岁末，天津市文化演出市场高潮迭起，各大剧场剧院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纷纷推出了高品质的艺术演出以及相关的艺术活动。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经典版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天津大礼堂连演两场。作为唯一国家级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展现出国内顶尖的芭蕾舞水准，宏大的音乐、华丽的舞台、唯美的剧情、精湛的舞技赢得了观众一阵阵掌声。9岁的小观众齐若涵在演出结束后久久不愿离去，他站在演出海报前不由自主地模仿天鹅的舞姿。 芭蕾舞那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见到白天鹅还有黑天鹅，其实他俩是一个人演的，我觉得老师都很专业。 为了能让观众更好地体验一场百年经典的芭蕾盛宴，演出主办方精心策划了系列芭蕾体验及普及活动。演出主办方之一大传文化天津分公司负责人徐珊珊介绍，